耳朵，你今天从早上开始就坐在那里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哎呀，而且还拿着你用脸盆做好的那些帆船。 是的， 你到底要干什么？ 继续寻宝。 哎，你上一次就说，自从你看了一本寻宝记的书以后，你就用帆船 你就用脸盆和我的衬衫和我的床单和扫帚做了好几个脸盆帆船。 是的， 说要去什么岛上寻宝。 对，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要是风把你吹向更远的地方， 是的， 那你就算寻到了宝物也回不了家呀。 对对对对对，现在我有秘密武器。 什么秘密武器？ 当当当当，弹弓。 弹弓？ 是的， 上次跟你说了不要打弹弓，你已经把别人家的玻璃都打碎了。 行了，这次我有改进的方法。 你拿弹弓干嘛？ 这可不是普通的弹弓。 那是什么弹弓？ 只要我看见了宝藏，比如说金块，就给这个金块上面系个小小的降落伞， 然后呢 用弹弓对着咱们家的阳台一拉，噗， 打碎一个玻璃。 不会，慢慢的降落， 然后你把所有的宝藏都用弹弓打回咱们家来。 对啊，当然有可能有的会掉到楼下阳台底下这个地方，但没关系，你可以下楼去捡呢，对不对？ 哎，我可以拿个大床单接在下面，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的宝藏都收回来了。 今晚就开始行动吧。 这样宝藏都已经回来了，兔子回不回来也就无所谓了。 你说什么？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卢雪鱼，来自海淀区永泰小学。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故事《假如狐狸和兔子互道晚安》。故事中的小兔子自信、淘气，又很善良、温柔。小兔子对曾经想吃着它的狐狸温柔地道了声晚安。兔子虽然是弱者，但是它用智慧战胜了强者。聪明和善良是这个故事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想听故事的内容吗？那就快来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德国的大朋友卡尔廷·舍雷尔为我们写的，是由陈旭翻译的。我们要谢谢耕林图书馆的叔叔阿姨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假如狐狸和兔子互道晚安》。 下面要讲的这个关于狐狸和兔子互相说晚安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小山坡，在山坡顶上坐着一只很着急、很着急、很着急的小野兔。 哎，哎呀，我的天哪！ 哎，它在急什么呢？ 我怎么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哎呀，它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就是找不到路了。 在哪呢？这边好像不是，那边好像也不是。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大狐狸发现了小野兔。它悄悄的、悄悄的、悄悄的朝着野兔走过来，悄悄的张开了长着尖牙的大嘴，正要……突然，小野兔说：“ 停，不许吃我！” 哎呀，原来小野兔一回头看到了狐狸，就朝他大喊一声：“狐狸被小野兔给吓住了。小野兔对狐狸说：“ 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个地方是狐狸和兔子互相说晚安的地方。” 狐狸没太明白，哦，但是他马上就知道了，不就是说晚安吗？ 晚安。 狐狸说完了，马上又张开了他的大嘴。可是突然， 停！ 不许吃我。难道你不知道吗？说完晚安以后，还要讲一个睡前故事。 狐狸使劲的想啊想啊想啊想，想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讲了。 啊，在狐狸和兔子互道晚安的地方，有一只好皮赖脸的小野兔坐在山岗上。一只饥饿的狐狸从森林里出来找吃的，然后就碰到了这只野兔，并且跟他说了晚安。然后接下来他讲了一个在狐狸和兔子互相说晚安的地方，狐狸和兔子互相说晚安的故事。说完以后，狐狸就开始吃兔子肉了。 说到这儿啊，狐狸就呲着牙咧着嘴准备开始吃掉小野兔了。可是突然 停，不许吃我。难道你不知道讲完睡前故事以后必须送我上床睡觉吗？也就是说，你先得把我送回家。 啊，狐狸想啊想啊想啊想啊，突然觉得 这倒也不错，这下子就不止一只小兔子了，那还有兔子的爸爸妈妈，然后我就一起把他们一家三口全都给吃了。 想到这儿啊，狐狸使劲地抽抽鼻子，他好像已经闻到小兔子、兔子爸爸、兔子妈妈三只兔子的肉香味了。于是接下来，狐狸让小兔子坐到了他的背上。 亲爱的小兔子，来吧，你可以节省体力，舒舒服服的，来，坐在我的背上，我驮你回家吧。 一路上啊，狐狸一边跑啊，一边闻着兔子的味儿。等到了兔子的家门口，门大开着，狐狸对兔子说： 小兔子，你爸爸妈妈是一定出去找你这只小兔子了，是吗？哎呦哎呦哎呦，狐狸叔叔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现在我再也等不下去了。 狐狸伸出红色的舌头舔了舔嘴唇，然后恶狠狠地对小兔子说：可是突然 停，不许吃我。 小兔子突然就叫了起来： 难道你不知道还应该给我唱首催眠曲吗？既然你已经跟我说过晚安，你必须给我唱一首催眠曲。 接下来，狐狸不情愿地叹了口气，然后只好唱起了催眠曲来。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宝贝，宝贝。 狐狸唱啊唱啊，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哎呦，最后啊，就打上呼噜啦。原来呀，狐狸睡着了。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脚步声。兔子的爸爸和妈妈回来了。小兔见到爸爸妈妈回来，就赶紧从小床上跳起来，一下扑到了妈妈的怀里。 爸爸，妈妈， 亲爱的，你在哪儿呢？我们找了你半天了。 嘘，你们看，床上。 哦，天哪，那是一只狐狸吗？ 是的。 兔爸爸赶紧到厨房里去拿了一根擀面棍儿。 走到床边上，举起来就要砸狐狸的脑袋。可是小兔小声地说， 别砸，爸爸，您知道吗？这一地方是狐狸跟兔子说晚安的地方。 兔子爸爸听到这句话，就把擀面棍给放下来了。他不知道现在到底该打还是不该打。 你说什么？ 兔子和狐狸互相说晚安。 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太太？ 我也不知道啊。 爸爸妈妈，这样我们三个人一起把这只狐狸拖出我们的兔子洞好吗？ 好吧。 好的，来，我们一起使劲儿。 一二三。 三只兔子就这样把睡着的狐狸拖到了兔子洞外面的草地上。然后啊，三只兔子轻轻地在狐狸的耳边对他说了一声 晚安。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掏耳朵，我陪着你从早上到现在，天都快黑了，一直站在湖边上，你一直坐在那个你用脸盆、床单、扫帚、衬衣做成的破船里面，从早上到现在一点风也没有。 是的，所以我还在这儿。 所以你还在湖边上的水里。 哎，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缺少动力系统。 是啊，你坐的是帆船呐，帆船需要风吹呀。 行了行了， 你自从看了那本什么《寻宝记》，就开始打算坐着帆船到水中间的小岛上去找宝藏。可是从早上到现在，你一直都在水边上，连一米都没有航行出去。 我有改进方案。 什么改进方案？ 床单不要了，你的衬衫不要了， 扫帚呢？ 要。 然后呢？ 滑呀， 你用扫帚滑着脸盆去岛上。 对呀，你看真的管用。哎嘿，咻，哇，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继续加油， 牙 耳朵加油，牙耳朵加油， 再见喽。 塔耳朵，从刚才你开始滑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你看看你离岸边有多远呢？ 哎，还能摸着你的手。 你只滑出去了10厘米，让我算算啊，就算从这儿到岛上有1000米，你滑两个小时滑10厘米，滑20个小时滑1米，滑200个小时滑10米。 哇，好大的一阵风啊！ 塔耳朵， 再见啦！ 别忘了，你已经把帆拆掉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放学回到家，放下书包，和爸爸妈妈开始聊天，聊在这一天当中学校发生的事情。说着说着呢，他又开始说老师今天都教了一些什么。呱呱对妈妈说， 妈妈，我们老师教造句了，用各种词造句可好玩了。 于是妈妈就想要考考他，让他用年轻造一个句子。 呱呱想都没想，马上就来了一句：“ 妈妈减肥，一年轻了好多斤。” 昨天下午，爸爸偷偷摸摸的叫呱呱去给他买瓶酒。呱呱对爸爸说：“ 瓶子里不是还有吗？为什么要去买呢？” 爸爸摇摇头：“哎，太少了，这喝不到了。”本来是想逗呱呱的一句话，没想到呱呱当真了。下楼去买酒的呱呱几分钟之后就回来了。爸爸接过酒瓶一看，愣住了，原来酒瓶里边装了大半瓶的石子儿。爸爸正疑惑当中的时候，呱呱得意洋洋地对爸爸说：“ 爸爸，你喝吧，乌鸦就是这样喝水的。” 呱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总是很调皮，有的时候老师在台上讲课，他就在下面小声说话。老师发现呱呱上课的时候总是说话，那可不行，于是就假装生气地对他说：“哎，呱呱，你要是再不老实，我可就告你爸爸了啊。”呱呱听了以后非常冷静地对老师说：“ 老师，我对你也不满意，可我从来没有告诉我的爸爸。” 呱呱的妈妈有好几位朋友来家里边做客，吃过饭之后，大家嘻嘻哈哈的在一起聊天。妈妈的其中一个好朋友聊起来自己孩子取名字的故事，她说她老公姓周，她姓夏，让大家讨论讨论将来的宝宝叫什么名字好呀。其中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想好了一个简单的名字，你老公姓周，就叫周一。”大家笑得合不拢嘴，纷纷打趣说：“哎呦，不错不错，这个名字还有延续性，一口气儿可以生七个，从周一到周七。”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问了这么一句：“哎，你这样排序下来，那如果生第八个呢怎么办，叫什么呀？”听了半天的呱呱这个时候突然插嘴回答了阿姨的问题，说：“ 阿姨不是姓夏吗？就随她妈妈的姓，第八个就叫夏周一。”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广州市明德幼儿园的陈州飞扬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数字歌。 数字歌：一像铅笔细又长，二像鸭子水中游，三像耳朵听声音，四像小旗空中飘，五像鱼钩把鱼钓，六像哨子嘟嘟叫，七像镰刀割青草，八像葫芦头上挂，九像气球空中飘。谢谢大家。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数字歌：一像铅笔细又长，二像鸭子水中游，三像耳朵听声音，四像小旗空中飘，五像鱼钩把鱼钓，六像哨子嘟嘟叫，七像镰刀割青草，八